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回到自己的座位，侯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大家忍住笑。侯晶说：哎呀，谢谢马特为我提供这么一个有价值的信息。因为我呀来到你们的企业，回去呢我要跟领导好好研究一下，然后呢再回来跟大业细谈。马特说：这样最好。杨凡说：时间不要拖得太长，这几天周大业就回来了，新的生产线正在引进当中，资金缺口很大，如果你们三维公司能把资金投在新生产线上是最佳时期。侯晶说：没错，我也这么考虑。杨凡呐，你给我找根牙签来。杨凡应了一声就出去了。马特说：怎么，你年纪轻轻还塞牙呀？侯晶嘿嘿一笑说：我是为了把他支走。马特呀，虽然我跟杨凡没什么交往啊，不过就刚刚接触，但是我认定杨凡是个人才，人品也好，谁娶了杨凡呢都会是一辈子的福分。杨凡是不错，不过我已经有了夏佳丽了。就是刚才揪你耳朵的那位靓妞吗？是。人是够靓的，可是不够礼貌啊，当着这么多客人就对你下手，你不难堪吗？夏佳丽心肠还是很善良的。也很有才吗？ 是，她正在操持一个花卉企业。 嗯，我已经听小智说了，云南的花卉业大名鼎鼎，你感觉现在有没有投资的价值啊？看你什么都想投资，看起来手里闲钱不少啊。以我的拙见吧，云南的花卉业是不错的，我已经给夏佳丽投了30万了。 哦，云南这地方真是商机四伏吗？ 没错。侯晶沉思起来，两眼虎视眈眈地看着马特，小蒋、大刘也看着马特。这时杨凡推门进来，手里举着一小包牙签。侯晶笑了： 用不了这么多。 便把牙签装进口袋，根本没剔牙。杨姐，你有没有目标啊？ 早有了。 侯晶一惊：哦，也是公司员工吗？杨凡泯然一笑说：是县里的赵科长。 啊？啊，好。哎，几时让我们吃喜糖啊？ 几时马特结婚，几时我就结婚。 侯青又笑了： 我明白了，你在啊等马特，如果马特回心转意，你还是会嫁给马特的，对不对？ 杨凡脸涨得通红： 不是这个意思。 侯晶立即看马特，马特不动声色。侯晶哈哈大笑： 大家呀别打哑谜了，我说的呀错不了，只有情人之间才有这种默契。 马特说：别提嫁不嫁了， 还有个我娶不娶的问题呢。 侯京依旧大笑， 马特，你甭牛啊，水流千遭归大海，我呀拭目以待好了。 小花家那把火还真烧起来了，直烧掉半个屋顶，寨子里跑出很多人来帮小花家灭火，一盆盆的水向屋顶和屋里泼去，有人找来泡沫灭火器，向着火舌喷出白色泡沫。于小五在院子外面地上坐着，腿上打着石膏，小花紧紧拥着他。小花他爸他妈跟村民们一起奋力扑火。事情并没有算完，在县城小酒馆里，小官、矮个、马脸和小姐以及另外三个人仍然在密谋。小官胳膊上也挂彩缠着纱布。小官说， 周大爷去佛山了，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，等他回来以后就可以下手。 马脸说，第一个先办周大业，如果不能得手再办别人。 小官说， 公司的马助理和杨凡手里也有钱，办不了周大业就办他们俩好了。 另外三个人点点头道， 咱们呀得想办法认识他们一下。 马特的父亲和母亲在天津的街道逛着，他们走向金街，进了一家商场。商场一楼是金碧辉煌的金银玉器和各式首饰。老两口俯身看着明亮的柜台里面，打算挑选。马特母亲说， 他爸，这枚戒指不错，价格也能接受。 马特父亲点点头说， 好吧，就他了。 马特母亲喊了一声， 服务员，拿这枚戒指看看。 在昆明机场，人流熙熙攘攘，司机小鱼把小面包停在候机厅门口，马特开门下车，把侯京的旅行箱搬了下来。侯京和杨凡下车，三个人走进候机厅。杨凡去办理机票，马特问侯京， 你打算投多少呀？本来想投周大业三分之一，这样好算账，但考虑到你们现在的存在污染问题，就想多修一个右水回收池，这就需要租一块地，需要构建过滤设施，这就加大了投资比例了，具体数字还需要详细测算一下。 能解决啊污染最好，这是我和周大业的一块心病， 一起努力吧。 哎，另外夏佳丽比你小好多，要处理好关系你就得让着她点，可能会很累，多一点理解和耐心。 夏佳丽确实是个魅力四射的姑娘，让人喜欢，不过呀我也告诉杨凡，你如果没结婚她就先别结婚， 多此一举吧，你干嘛非把杨凡牵扯进来？ 杨凡把机票办妥回来交给侯京，侯京和马特杨凡握别，临走时还特别专注地看了杨凡一眼。此时夏佳丽的一家人正坐在餐桌前，桌子上摆满饭菜，谁都不吃，气氛沉闷。 老爸问夏佳丽，怎么马特好几天也不来呀？ 夏佳丽拿起筷子， 咱吃咱的，等他干啥？ 夏佳丽母亲也拿起筷子说， 对，咱吃咱的。 夏佳丽又扔下筷子， 可是马特凭啥不来呀？他还有理了他。 老爸军人的脾气上来了，站起身来说， 我去找他去。 爸，不许你去。 我不去找他你吃不吃饭呢？ 我堵得慌吃不下。 老爸起身进卧室，取出军装外衣穿上，拉开门走出去。 爸，你不许去。 我倒要看看他马特在干啥呢。事情在不断的演化，小文在灯下奋笔疾书，电脑的键盘噼里啪啦响个不停，他把自己的心思全写进书里了。而另一边，马兰兰认了马特父母为干爹干妈，关系也越走越近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在周大业的办公室，明亮的灯光下，办公桌被摆在中间，周大业、孙小妹、杨凡、马特在座，大家举杯相碰。他哈了一口气说：哎呀，马特呀，那个北京三维公司的侯晶真投资吗？马特说：先说说你的佛山之行吧。 不，就得先说说侯晶。 侯晶说还要再来，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能定夺。杨凡接过话来说：马特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说侯晶的打算吧。马特说：侯晶啊，是从了解我的收入开始对大业公司感兴趣的。他是个思维超前而又缜密的 CEO， 就连环境污染问题都想到了，准备先修一个右水回收池。周大业说：但愿呢能够合作。还有比有人来云南投资更重要的事情吧？到云南投资是个足以令云南各级干部眉飞色舞的话题，招商引资是写进云南各级干部业绩考核的标准之一。这下啊，县里又要来人往咱们这儿跑了，不是？杨凡说： 孙小妹，你那边的设备配件不成问题吧？ 孙小妹说： 当然不成问题啦，主机没问题，难道配件会有问题吗？这个呀，可以让大刘预先检验。 杨凡说： 还真得检验，现在呀，问题总是出在配件上。 马特说： 小妹啊，哎，你们佛山之行究竟怎么样啊？ 孙小妹说： 大开眼界。 周大业说： 跟人家比呀，咱们只能算蹒跚学步。 周大业从口袋掏出两个小礼品，一个是碧绿的翡翠鸡心坠，另一个是雪白的羊脂玉雕，一个叫不上名字的东西。 佛山的玉器工艺品啊，市场琳琅满目，走进去啊便目不暇接了。我花了8000块钱，哎，买了这个翡翠鸡心坠，你们看看，十足的祖母绿摆件啊，就送你吧。杨凡， 杨凡喜出望外，便接过来挂在脖子上。周大业举起那个玉雕， 马特，这个给你。 马特接过来， 这是什么呀？ 周大业说： 杨凡啊，你别嫉妒，这个东西15000呢。 杨凡问： 这到底是什么呀？ 说着，他伸着脖子细看。结果他最先认出是什么了，立即把脸捂住了。 老板，你真坏，竟买这个当礼物。 周大义哈哈大笑： 马特呀，肯定最喜欢这个。 这时马特也看出来了，一经认出便让人觉得雕得简直栩栩如生。马特沉着冷静： 大业同志啊，你天天心里边想的可是昭然若揭了啊。 周大业忙忙摆手说： 哎，不是那么回事啊，这个工艺品啊，反映的可是民俗文化，是中国传统的图腾啊，崇拜。 屋里的众人在热切议论着，门外站着穿着军装的夏佳丽他爸，透过玻璃可以看到老人表情十分愤怒。问题是此时没人看到他，他在门外听了一会儿便怒不可遏地转身离去了。 夏佳丽和母亲根本没有吃饭，还在等着父亲。夏佳丽他妈一个人坐在饭桌前，看着满桌子饭菜。夏佳丽在自己的卧室趴在床上生闷气。这时军人老爸推门进来，夏佳丽一咕噜爬起来，跑出屋迎住父亲。老妈也走过来，夏佳丽皱了皱眉头问：爸，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？马特呢？ 我懒得理他们，也懒得见他们，那是一群什么人呢？ 爸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 那个胖子可能是他们老板，跟他们一起谈什么下流话题，有在办公室男男女女凑在一块儿谈这个的吗？ 老妈说：我早就看出这个马特有问题，鱼找鱼，虾找虾，切了虎子真找癞蛤蟆。 老爸说： 没错，他们公司的人呐，简直就是乌合之众。 夏佳丽捂住脸坐在沙发上大叫： 马特，我跟你没完。 夏佳丽该做的事自然还接着做，转天过来，他来到农村花卉种植基地，和司机一起走进宽敞的库房，验货过磅，然后请花农把一箱箱鲜切花搬上冷藏车，最后跟花农结账。花农粗糙憨厚的脸上十分惬意，而夏佳丽不苟言笑，一直把小脸绷着。北京牌冷藏车在疾驰，车窗半开，夏风迎面吹来，撩起夏佳丽的鬓发，抖起她的衣领，使她的脸孔愈显亮丽，让她更显英姿勃发。然而她脸上仍然毫无笑意。汽车驶入昆明市，驶入一个大院，夏佳丽跳下车，和前来接洽的一个高个男子握手。男子只是身边的人验货，司机下来把后车门打开，工作人员搬下一箱箱鲜切花，然后过磅。侯晶和秘书英英来了，想来投资的事又有进展了。周大业、马特、大刘陪同他们走进车间看生产线。周大业告诉侯晶，瓷砖成型设备中的传送系统最为关键，包括压机、上冲头、下磨、传送带、带轮、料斗，特征就是传送时传送带从压机的上冲头与下磨之间穿过，送料传送带、回程传送带与带轮构成了一个循环传送系统。一直跟在身后的马特转过身打了个电话，手机中只传出了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声音，再拨一个号给佳丽花店还是没人接。侯晶与周大业、马特、大刘来到小会议室做深入交谈。根据大业公司的实际需要，我们三维公司初步决定投入1500万，约占大业公司原始股份的1/3。这样呢，将来利润分配的时候，三维公司可以拿到30%。三维公司的人，不论是谁吧，将理所当然的成为大业公司第一副总。周大业问公司众人：你们有什么意见呢？大刘和马特都说可行。侯晶便扫视了大家一眼，说道：任何行业啊都一样，光看前景不错还不行，还必须看销售，因为销售是拉动生产的关键环节。周大业说：当初啊，我也是为了减少企业负担，就委托了南德销售公司专门销售瓷砖。侯晶说：这个情况啊，杨凡已经跟我谈过了，我决定在投资以前先见见南德销售公司的老板，如果这个公司不理想，宁可自己办销售。周大业连连摇头：下策下策，那要招多少员工啊？ 再说了，毕竟啊，咱们对云南、贵州、四川的市场不熟悉嘛。 侯青惊讶地看着周大业说：“ 老兄啊，看起来这些年啊，你走的都是粗放经营的路子呀。如果在北京，即使是集约经营都未必赚钱，因为竞争太激烈了。眼下老兄你必须去补课，了解一下云贵川的市场，否则呀，我们靠什么吃饭呢？” 周大业一时语塞，直着眼看着侯京。侯京在口袋掏出笔记本记着什么，突然抬起头：“ 哎，咱们开会研究问题，你们怎么都不带笔记本呢？” 大家一听这话便面面相觑。 侯京说：“俗话说哈，好脑筋不如烂笔头，你们只靠脑筋记忘了怎么办呢？” 一时间小会议室里气氛略显紧张，大家都面露尴尬，已经让人看不出谁是老板了。马特见机走出屋子，给叶纯打了个电话。 马特说：“叶纯啊，明天让你们陈老板务必来我们公司一趟。” 马特回到屋里，侯金瞪了他一眼。 周大爷说：“今天中午啊，咱们去县城的嘉宇酒店，马特你安排一下。” 侯金说：“ 不不，你们不是有食堂吗？哎，我也体会一下。” 周大爷有些心慌，急忙和马特耳语：“ 你赶紧去食堂一趟，让他们加几个菜，做精一点，告诉他们啊，今天有贵客。” 马特趁侯京喝水的档口站起身便往外走，谁知侯京从后面叫道：“ 马特啊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开着半截会，咱们想溜就溜啊。” 马特只能站住说：“ 我内急，五分钟就回来。”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一封给周大业的勒索信寄到了厂里，众人大惊失色，赶紧报警。对此，马特将会有什么主意？警察又将如何破案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离婚男人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前方的风

现经典。